有些事情让人觉得太疯狂，很愤怒，甚至有些变态。要知道分手真的可能会引发危险，所以我特别想在这样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和你聊一聊如何和平安全的分手。要做到和平安全的分手，我想有两种方法。第一种，你要知道分手的时候不要做什么。第二，你可以做什么。我们先说第一种，不要做的事情。首先第一点，最好不要用短信、电话或是邮件和他说分手。这位叫小宝的朋友，他在网上留言告诉我说，你好，我实在没有勇气面对面说分手，于是就用微信写了一段文字，然后就把他拉黑了。前几天听朋友说，他为此好几天不去上课，我也为了躲避他绕开了经常出没的地点。我不知道这样做到底怎么了，我有点害怕。是啊，但愿没事吧，但愿只是一种他心里的一种反应。不过拉黑的做法太简单幼稚了，真想分手不用拉黑，要拉木，让自己的生活永远和他隔着厚厚的幕布，再也不要拉开，不要去好奇他的一举一动，不要去看他、观察他，所以绕着走是对的。这首歌叫《爱与奇异果》。 我想让世界掉头，让你转身看我，紧紧跟随的我。如果不用再工作美梦，你真的终于发现了我，我怕我害羞逃走。 用力咬下一口，味觉会是什么？知道自己应该回头，心却跟你走。 有时候，好奇，甚至是一种怜悯之心，会让一段爱变质的。你要小心。这首歌听起来很有味道，可是，在分手的时候，那种味道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忍受，而且你如果处理不好，味道变了，可能还会有危险。在分手的时候，第二点注意的，也是不能做的，就是别把分手的过错全归结于对方。这网友叫哈德维奇，他说，我怎么都不能原谅他，我对他这么用心，为了他我放弃了出国留学，一直在这儿陪了他三年，然而昨天他竟然跟我说，他有没有让我这样，是我自己愿意，他不亏欠我什么。这一刻我真的开始怀疑我们的感情了。谁也不欠对方，不可能，但分手时总挂在嘴边，甚至把错都推给对方，其实很不明智，也不安全，有时候一念之间就会酿成一个大错。这首歌叫一念之间，千万记住，别把分手的过错全给对方，自己分担一点，这样会很安全。 你是怎么做到的，给了他需要的爱，你是怎么想象的，关于你们的未来，如果我怀疑幸福不会一直存在，请告诉我该怎么去得到爱，你会为爱说什么，当作永恒的承诺，你只为爱做过的 之间，让一段美好的回忆可能会变成一种仇恨。我们不要这样。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周彤，我们一起聊一聊毕业的时候分手要注意哪些才能保持安全。这不是杞人忧天，有太多的例子告诉我们，如果处理不好真的会有问题。分手的时候不要做的第三件事是别喋喋不休。这位朋友叫水寒，他说，我俩分手一周了，我一直还走不出来，于是我就跟我的室友不停地说需要寻找一些安慰，我还在微信号上留言发泄，没想到被他看到知道了。他觉得家丑不可外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要到处去说，闹得我也很委屈。你做了错事儿，我还不能说说吗？都要分开了，还不能让我说说吗？别说了，分手就是结束，可以在心里牵肠挂肚，但别总挂在嘴边。刚分开肯定寂寞难耐，肯定不习惯，可你要知道这是必经的过程，先是习惯，然后是喜欢，最后你才能真的走出来。送你一句话，苏打绿的喜欢寂寞。 扬起了灰尘，回忆里一场梦，那照片里的人瞳孔残烛沉默，合上了过往梦境火车是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甜美的习惯变成生活，才了解了什么。如今故事发展成就一个我，学会了生活能享受寂寞，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又带来了什么？若是不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甜美的习惯变成生活，才了解了什么。 喜欢寂寞，但有时候我们只能喜欢，因为我们不想让寂寞将我们吞灭，甚至让我们去报复。分手时候要注意的第三件事是，一旦决定离开，就千万别心软，要坚决和对方保持距离。这网友叫 Luke， 他说现在真的有点期盼赶快毕业。同在一个班，虽然分手了，但几乎每天都能碰见，还时不时的会碰一下眼神，毕竟在一起两年了，有时候第一时间想他已经成了习惯。我知道你写这封信是希望我送你一句月话，可是这句月话你能接受吗？距离产生美，也产生安全感，有时候死灰复燃会把已经冷静的感情重新点燃，而焚身似火有时候会惹火烧身。这样说可能是有些危言耸听，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保护自己。这首歌就叫有生之年再也不见。 不亏言不见，我们比想象中更熟练，这是第几次盛宴，周而复始好疲倦。无关言不见，很多事只需要时间，把回忆深段情话一个句点，别再留下任何的悬念，就好好说再见，别在疏远之后又假装失恋，隔了三五年

潮流梦工厂。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 这里有最人气的声优， 大家好，我是山心， 我是黄真纪， 唱剑， 大家好，我们是七朵 Seven Sense，coser。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漠龚一杰， 舞剑。 哈，大家好，我是厕所。 还有最有趣的二次元话题， 金社的所谓的这个三大法宝就是友情、努力、胜利。 我一直都很喜欢初音，就像以前初音的歌，把所有的歌都下 来。NMM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技巧，它对颜色的这个。 2018每周日晚7点，和小美一起打破次元壁。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情绪，不一样的困惑，不一样的期待。 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 关注公众号好想和你说 Hiin You， 定制属于自己的情感秘籍。有些话是说不出来的，除非我和你。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周彤。今天我们聊一聊毕业时说分手。这个时候首先一点要安全，所以我们提醒你要注意那些分手的时候不要去欺骗，哪怕是善意的欺骗，特别是针对有些性格的男朋友或女朋友。这网友叫只如初见，他说我跟家人统一口径说，毕业后我要回家乡发展，我要回去很长时间。当时他也没多怀疑，可时间久了他就问我为什么不联系了，我就编了很多理由去搪塞他。但是就在昨天，他朋友碰到我说他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接受不了，情绪非常的暴躁。是啊，如果当时你直接的告诉他，可能一时他会接受不了，但之后可能会慢慢就好了。而现在你一直隐藏着，或者说用一些理由去搪塞他，他会很恼火的，纸包不住火，有时候他会把你烧掉。所以很多时候必须要挑明，如果觉得不好收拾也别骗他，要去了解他的性格。如果他的性格不适于用这种方式的话，那你千万千万要注意。没事儿，送他一首歌，看看他的反应。这首歌就叫《那是你离开北京的生活》。 试着流转灯，假装陪伴失眠的我，窗口就有等待的效果。习惯摆放好两人份的餐桌，这样看上去就不寂寞。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街上的人偶尔会模仿你小动作，就能将我击破。那些承诺提起人是你还是我？那 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我以为我爱了就会留下些什么纪念那些曲折，我们快乐的争吵的不舍的分分合合，我还是趁着不说我应该平静的面对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是否有人在对街窥探我的生活，督促我别过得不快乐，一晃而过看不清的是你还是我。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我以为我疯了，你在提醒我是爱过的美好的快乐的不是施舍，我还是成长不说我可以平静的接受你离开了北京的。 北京的生活很不好，所以你别再想我了，我们还是做朋友吧，这样是不是他就不会那么暴躁了，是不是你就安全了。今天我们说毕业时候说分手的一些方式，说了很多你不能做的，但是有些事情你是可以去做的，做了可能会让你更安全，而且心情方面也会更好。比如你要把自己放低一点，刚才那个故事里边你可以告诉他，离开北京不见你是因为你是为了生活，毕业分手只是美好的回忆和苦涩的遗憾，先别说什么分手快乐，我们先说分手安全。好，我们看一看分手的时候可以做些什么，可以把那种伤害降到最低点。首先要找一个恰当的时机分手。 RY 这位朋友他给我留言说，因为一些事情不得不和他分手，但是我真的希望他能过得很好，于是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恰当的时候跟他提。那天他的父母来校园参加毕业典礼，正好我们吃饭的时候谈到了未来的发展，饭后我就跟他说，不要让你的父母为难，我们毕业后先分开一阵子吧。他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他微笑地接受了。好吧，也许你选择的时机是特别恰当的，说实话你很幸运，他不适合你，但适合 这样的分手方式。这首歌就叫他不适合你。 你试着放手，请让他带走你给的爱，毫无保留。他不是 分手，但这个时候你可以给他一个解释，这也是分手时候你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妖精的尾巴啊，这位网友他说，你好，我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当初决定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呢，我用一个很浪漫的方式跟他表白，所以分手的时候呢，我也决定正式的把他约出来，当面的和他谈一谈，把分手的理由和他说清楚，你觉得呢？我觉得很好，而且也许在一个场景下会更好，这个场景一定要有音乐，有这样一首歌作为你有些说不出话的一种表达，这句约话就叫不必勉强。 总留一些纷乱的脚印，却不曾徘徊过，不曾留恋过，将思念藏在未知的重逢里，在一个凄清寒凉的夜里，含着眼泪我默默离开你，千言和万语不曾说起，只有静待伤 将思念藏在未知的瞳孔里。离开你不容易，想念你不得已。如果你真在意，不必勉强你自己。我不怪你，日记里太拥挤，只要轻轻把我 出来，就送他一首歌。说完这四个字之后，我觉得还有一种方式是你应该做的，那就是感谢他，祝福他，希望他有一个好的未来，能够照顾好自己。这是我们分手时候可以做的事情。秋名山第二，他在微信里给我留言说，我们一起上的高中，并且约好一起上这所大学。有时候我觉得要不是因为他，我可能现在还在上大专。他是我学习的动力，直到现在也是。虽然他最后选择的并不是我，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他。缘分这东西不能勉强，我祝福他，多好啊。很多人分手只能看到对方的错和不对，而有人却能够在分手的这一刻去回味他所带给我们的那份美好和珍贵。有时候分手时的一声祝福会成为一个人一辈子的美好记忆。不管说的时候内心是什么温度，那句祝福一定是温暖的。 能不能让我再陪你走一段冷的夜里，风穿过我们的身旁，寂静的长巷，只有呼吸陪伴，无法说再见，因为时间太短暂。 间的差距，只有呼吸陪伴，无法说再见，因为时间太短暂。 自己受到他的侵袭，此刻袭击你的应该是一个惊喜，一个拥抱，一份礼物，一首你一直在等的歌。好想和你说，我是吴兆彤，晚安。 像第一次约你，也是满怀期许，行这段经历，感谢你毫无保留给予，围观的人群投来多少嫌疑，今天与你我难道不算大喜，我们的相遇本来就不客气，也难怪他们哭得这么痛心，让我们再看一眼彼此的眼睛，趁其他人没搬家进去，留个正面向回忆，掩饰背影，摆脱眼泪蒸汽，别让他突然不忍心，再说几句甜言和蜜语，毕竟往后的话容易事先过滤，或许开口前已经是勉为的算意，那就此刻抓紧，别人后句好算只是我过嘴瘾，说还有友情，我们失去的不只是亲密，看得到张嘉宾都离席，他们哭得再惋惜也是不关己，我们也会学会适应感情中再参与，让我们再看 别人后聚后散，只是孤独醉意。